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系列报道：新征程开局14-5。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舵定向，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 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干部群众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 系列报道《走进乡村看小康》，今天来看各地如何通过科技助力富民兴农。 强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认为讲话为全球团结抗疫、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大信心和动力。 欧洲多国洪灾已造成184人死亡。 英国新冠肺炎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2天超过50000例。日本东京都新增确诊病例连续5天超1000例。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们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举措。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发展规律，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引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中国刚刚交出的2021年上半年经济答卷，国民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中国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行。行至年中，一系列主要经济指标显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高新技术产业领跑，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三新经济表现亮眼，对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发挥重要作用。能耗水平连续下降，清洁能源比重持续提高，绿色生态画卷铺陈舒展，自贸区建设如火如荼，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一个更高水平开放的中国屹立潮头，打通堵点，畅通循环，人民群众生活更有品质。成绩斐然，来之不易。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面临多重考验。从外部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形势依然错综复杂，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从内部看，经济恢复不均衡，基础不稳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战略定力，准确判断形势，精心谋划部署，为开局十四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定向领航。 面对经济恢复过程当中的一些重大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空前的压力下保持战略定力，从容不迫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重大冲击，那么推动新发展格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经济质量效益总体提升。上半年全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和投资2年平均增速均保持2位数增长，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量增长明显，创新驱动加快发力。上半年区域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6月中央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意见发布，7月中央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公布，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引领，各区域梯次联动，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正加速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循环是关键。今年以来，一系列打通堵点、补齐短板的政策措施纷纷落地。国家启动农村传统商业网点智能化改造，搭建县乡村3级物流配送体系，打通最后一公里。 不久前，我国海拔最高的智能物流配送仓库在拉萨启用，让偏远乡村的配送时间缩短了一半。十四五开局之年，一些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措施接连出台。长江保护法实施，黄河全域禁渔，一项项刚性约束保障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同推进。乌东德电站、白鹤滩电站陆续建成投运，节能减碳已成为全社会共识，向着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力，不断释放的市场潜力吸引全球目光。上半年，我国吸收外资同比增长近三成，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40000列，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在比利时烈日机场，满载着中国服装、小家电和家具的货运包机刚刚抵达。 2017年，我们机场处理的电商包裹是30万个，现在已经增长到了5.48亿个。 开局之年，中国经济稳健前行，显示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十四五”规划中描绘的美好图景，正逐步演变成百姓真切的生活感受。 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引导干部群众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 广东广州市东辉社区党委书记曾巧玲正组织辖区的党员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曾巧玲是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由于疫情，他没有到北京领奖，而是全力防疫。现在疫情过去了，社区主要工作就是恢复经济社会发展。 习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社区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我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把群众的大大小小事情办好，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甘肃金昌市宝林里社区党委这次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党委书记李健代表大家去北京领了奖。回到社区后，他及时传达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并以此为契机，组织党员们开展了微志愿服务活动。 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居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进一步提升为民服务的水平。 在江西南昌县建峡村，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刘伟平分享了他在北京聆听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所思所想。这些年，建峡村从世代种水稻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文明村，村子的变化让大家对未来更加坚定了信心。 我们的党走过了100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年我们的村庄美了，收入高了，种田也全程机械化，这样的幸福生活都是党带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是一心一意跟着党走，未来的日子还会更加美好。 黑龙江饶河县小南河村把总书记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带领村民致富上。眼下村里正忙着重新规划旅游路线，将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让小南河旅游产业向高质量高标准迈进，力争2年内让旅游收入再翻一番。 总书记说啊，我们共产党员要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觉得尤其是我们驻村党员呢，就是应该是离老百姓最近的人，我们就是要带头想老百姓之所想，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了。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中华论文章，题目是伟大的精神之源，奋进的磅礴力量，论伟大建党精神。文章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提炼总结和深刻阐发，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源头和起点，揭示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这是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完善，对推动党和人民事业蓬勃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文章强调，树高千丈必有根，江流万里总有源。伟大建党精神是立党、兴党、强党的精神原点、思想基点，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和本、根与魂。 以信仰之光照亮奋斗之路，以复兴之志凝聚磅礴之力，让伟大建党精神激励我们向着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您介绍新时代军人的杰出代表，坚守高原边防十年，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壮烈牺牲的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 2009年，陈红军从地方大学毕业，走进火热军营，第二年就奔赴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山一线边防部队任职。高原深处的加勒万河谷群山矗立，是祖国的西部边陲，也是守卫和平安宁的一线。陈红军经常要带领官兵到偏远点位巡逻。 进来的时候，那天晚上没有地方睡，就是这个露天的嘛。当时他把我们所有这个班长骨干党员全部集合起来，让这个右军啊和一些身体不舒服的睡在这个车厢里面。 2020年6月15日，陈红军奉命带队前往一线紧急支援，在同外军战斗中英勇作战，誓死不屈，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壮烈牺牲。 红色基因已经没入骨髓了，只要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只要在关键的时候，他就会体现出来。 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今天的走进乡村看小康，我们一起去看各地如何推动人才下乡、科技下乡和科技成果转化，让科技成为小康路上的助推器。 田香群是湖南凤凰县昌蒲塘村女子嫁接队队长，一大早他就约着队员们去捕猕猴桃苗。昌蒲塘村是当地有名的优质水果引种示范推广服务基地，村民们总结了一套实用的水果种植管护嫁接技术，还组成了一支240多人的女子嫁接队，通过当地定期组织的技术培训和严格的考试，2019年，田香群还成了新型职业农民， 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增长了见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自己有收入了，然后家庭地位也提高了。 如今，女子嫁接队里的60多人评上了农技师，15人获评新型职业农民，师上了技术范。他们常年奔波在广西、陕西、贵州、云南等地搞嫁接，一年创收800多万元。 累在骨头，甜在心里面。这句话。 你以后可怕的话，我以为回家 了。说到我们这些女子嫁接队里面的心里去了。累是累的甜，收钱的时候那个甜蜜蜜的，比吃那个糖还甜点。我的天哪，好爽那种感觉。 给了房子啊，生活好了，就走下奔小康了，就我就 一方面提升农民的技能，一方面提高农业的技术。云南阳基乡黑泥地新村保存菊花种质资源3800多份，累计引进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花卉新品种531个。安徽萧县推动辣椒制种的产学研融合，大力发展色素和辣椒素的提取加工产业，延伸辣椒产业链。湖北秭归推广下城种植，用时间差给农民带来好收成。江西安远县通过脐橙大数据平台，不仅能够快速对接供求双方，还能够精准指导果农科学种植。在科技特派员的帮助下，重庆大足区龙水镇实现了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不多占土地，助力农户增收。辽宁喀左县食用菌产业促进地方农业增收860万元。 现在走在幸福的大道上面，我的左手边是草莓园，我的右手边呢是兴隆坊，当地200多户村民参与了我们的草莓的一个种植，平均呢我们每亩经济效益达到了2万多元。这里的农户呢现在日子呢过得像我们草莓一样红红火火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三批成员今天前往东京，这批出征的队伍包括中国羽毛球队、体操队以及跆拳道、曲棍球、拳击、射击、网球等队伍。其中中国跆拳道队今天早上在北京集结，经过简单的出征仪式后正式踏上奥运征程。 7月23号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第111位出场，女排运动员朱婷和跆拳道运动员赵帅将担任旗手。 对于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誉吧，我也会以此为动力，能够继续在赛场上为祖国争光，也祝愿代表团所有的运动员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 中国跆拳道队共有6名运动员获得本届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为历届最多。中国羽毛球队14名运动员，体操队12名运动员，拳击队6名运动员也将在东京向金牌发起冲击。18号，在中央驻澳机构澳门特区政府主要负责人以及澳门社会各界代表的共同见证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澳门展映活动正式启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总台现场直播庆祝大会、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创作及录制播出的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并推出《觉醒年代》《大决战》《跨过鸭绿江》等一批钢鼎之作，在海内外受到广泛赞誉。这些精品力作从18号起将在澳广市多个电视频道以普通话和粤语集中播映，近期还将在香港及海外以44种语言上线播出。活动当天，总台与澳门特区达成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赛事合作，澳门受众可同步欣赏普通话、粤语及普语的总台奥运赛事直播。总台亚太总站还与澳门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人才培养、传播科研和国际智库等领域加强合作。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7月17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2例，本土病例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7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7月17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549例。截至7月17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4亿4742万7000剂次。 强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强化举措，积极应对。 当前强降雨带贯穿我国南北，气象监测显示，北京、河北、内蒙古、安徽、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从16号起，北京迎来新一轮降雨天气，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北部山区。截至今天下午4点，全市共有9个气象观测站雨量超过200毫米，123个气象观测站雨量超过100毫米。今天清晨，延庆区水泉子村因为暴雨导致河流水位上涨，人员被困。救援部门利用橡皮艇、导向绳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为应对此轮强降雨，北京针对重点地区和路段提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人数超过11万人。市级防汛救灾物资储备库实行24小时值班，随时保障抢险救灾需要。从昨天开始，河北大部出现降雨，局地大暴雨。在保定市易县，暴雨引发山洪，将县城一座大桥冲毁，当地提前布置警力疏导车辆。在内蒙古兴安盟扎赖特旗，洪水漫过河堤，灌进地势低洼地段居民家里，救援人员及时将12名被困群众救出。明后两天，强降雨范围将会收缩，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华北、黄淮等地降雨偏多，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需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了福州宣言，宣言指出，保护世界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呼吁在多边主义框架内开展更密切的国际合作，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中国将积极落实宣言提出的倡议，为世界遗产保护事业贡献力量。今天，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的研制项目成功收官。作为“135”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核心研制任务，奋斗者号于2020年11月完成万米海试，创造了10909米的中国载人深潜记录，全球首次实现了万米洋底的直播报道，体现了我国在海洋高技术领域的综合实力。 来自国家航天局的消息，截至昨天23时，祝融号火星车行驶里程达到509米，即将到达第二处沙丘，计划对沙丘及周边环境开展详细探测。截至目前，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工作64个火星日，天问一号环绕器在轨工作360天。当前，两器状态良好，各分系统工况正常。今天，雄安郊野公园试运营，公园总面积2.62万亩。作为雄安新区北部绿色生态门户，郊野公园能够发挥大型林地的生态屏障、水源涵养作用。第20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收官，8天时间里，来自国内的16支自行车队共176名运动员及教练参与了比赛。比赛距离超过1000公里，最高海拔达3817米。 多国人士认为，在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世界经济脆弱复苏的当下，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的讲话，为地区和全球团结抗疫、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大信心和动力。 正如习主席所说，亚太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客观的数据已经说明了这点，而且疫情之后经济的复苏也要通过亚太地区实现。今天的亚太事实上是世界经济贸易的中心，中国在其中毫无疑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中国影响和推动地区发展，另一方面，地区的发展也将给中国带来积极动力。 习主席在讲话中表示，中国已向国际社会提供5亿多剂新冠疫苗，中国还将提供30亿美元用于支持国际抗疫。习主席讲话体现出的促进国际合作精神，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把握科技创新机遇令人印象深刻，认为促进新技术传播和运用将为亚太地区和全球的经济合作带来更多动力。 习近平主席提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科技。我们看到，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科技发展可以通过合作提供给其他国家。值得一提的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有数字丝路的建设，它可以为欠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机会来吸收新技术，提高生产力和改善他们的基础设施。 China is very good at that one because 习近平主席的倡议非常好。他说要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还特别提到如何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这在我们迈入数字经济的当下非常重要。中国对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互联互通也在发挥关键作用。中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了各成员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经济融合。 继续关注欧洲多国的洪水灾害。截至当地时间17号，洪灾在德国已造成157人死亡，大量人员失踪。在比利时造成27人死亡，另有103人处于失联状态。 17号，德国受洪灾影响的地区进一步扩大到4个联邦中，其中重灾区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已有155人丧生。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一座大坝依然有决堤风险。当地政府表示，大坝的情况极不稳定，部分结构已经遭到破坏。位于下游约4500名居民已紧急撤离。位于德国南部和东部的巴伐利亚州和萨克森州也遭受洪水灾害。其中，巴伐利亚州的贝希特斯加登地区17号宣布进入灾难状态。目前，德国仍有多条河流水位高涨，多地交通通信中断，导致失踪或失联的人员数量难以统计。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称，此次洪灾是一场巨大的悲剧，需要数周时间评估全面损失，预计重建资金将达到数10亿欧元。比利时内政部17号表示，该国东南部洪灾已造成至少27人死亡，遇难人数可能还将上升。17号，在受灾较严重的佩平斯特，洪水还没有完全退去，当地不少建筑在洪灾中受到严重损毁。在纳穆尔省及卢森堡省等地，电力和自来水的供应仍有待恢复。 比利时首相德克罗表示，他已向欧委会申请援助资金，以帮助灾区的重建工作。与德国相邻的荷兰、奥地利和捷克等国部分地区近日也遭遇洪灾。17号，位于奥地利西部的哈莱因街道被洪水冲毁，车辆被洪水掀翻，当地政府警告民众不要进入地下室。捷克北波西米亚多条公路和铁路被洪水淹没。有气象专家警告称，接下来恶劣天气或将对欧洲更多地方造成影响，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意大利、希腊的部分地区可能也会遭到洪水侵袭。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406万，死亡病例超过60.8万。近期，全美50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的新冠肺炎新增病例都在增加。而与此同时，美国媒体17号报道指出，美国的新冠疫苗接种速度正在放缓。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全美当前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而在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地区，感染风险很高。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县，当地只有约1/4的居民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当地卫生官员称，目前该县的住院病例数大幅增加，过去一个月住院病例数增加了400%。英国政府17号公布，过去24小时内，英国新增确诊54674例，为近6个月来新高。这是英国日增病例连续2天超过50000例，累计确诊超过538万例。在近期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持续攀升的情况下，英国政府仍执意按照此前计划，从19号起将在英格兰地区实施全面解封，引发担忧。医学人士认为，英国目前仍然有很多人没有接种新冠疫苗，解封后人们不戴口罩、大规模聚集等，可能会导致病毒快速传播。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18号通报说，韩国较前一日新增确诊1454例，这一数字已经连续12天保持在4位数，累计确诊177951例。18号，日本东京都新增确诊病例1008例，连续第5天新增确诊病例过1000例。东京奥组委18号表示，在位于东京都中央区的奥运村中，有2名外国奥运选手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这是奥运村内首次有运动员确诊感染。自7月1号以来，已有55名奥运相关人员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目前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5天。18号，更多奥运会参赛选手及相关人士抵达日本。18号晚，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首场联合彩排在国立竞技场举行。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17号在首都大马士革宣誓就职，开启他的第4个总统任期。巴沙尔在就职演说中表示，无论敌人如何制造混乱、破坏家园，叙利亚人民捍卫自身权利的决心不会动摇。他同时强调，社会稳定是发展的前提。5月27号，叙利亚人民议会议长萨巴格宣布，巴沙尔在叙利亚总统选举中以 95.1% 的得票率获胜，成功连任。17号，约10万古巴民众走上首都哈瓦那街头举行集会，抗议美国干涉古巴内政。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集会上发表讲话，谴责美国对古巴的长期封锁，指出美国政府资助反古势力日前在古巴煽动骚乱，企图破坏古巴政治社会稳定。他号召民众团结一致，抵御外部势力干涉。17号，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座棒球场正在举行比赛时，场外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4人受伤，现场观众迅速撤离棒球馆，比赛被迫中断。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这起枪击事件。此前一天，在华盛顿的这座棒球场附近也曾发生枪击案，造成1名6岁女孩死亡，另有5人受伤。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